宇宙历798年，帝国历489年12月，一级上将罗塔尔率领36000艘军舰进攻伊绪伦要塞，不过他的目的并没有达成。帝国军的米达舰队接着奉命离开帝都奥丁，积极赶往支援陷于焦灼的伊绪伦要塞。 哎，你不觉得有点不对劲吗？这上面那些资料根本不是往伊绪伦的方向吧？ 刚才我也觉得很奇怪，就算是绕路好了，可是未免也偏得太多了吧？ 按照这个坐标，绝对不会是伊绪伦的。 指挥官来了。 我向全舰官兵做个报告，我是舰队指挥官米达，现在有重大的消息宣布，全舰官兵听着。 我军舰队现在并不是前往伊绪伦走廊，而是费沙走廊。我再重复一遍，我军舰队的进攻目标是费沙走廊。不过我们最终的目的并不是占领费沙，而是以费沙作为后方基地，经由他的走廊镇压那些投靠自由行星同盟的叛徒，结束人类社会长达数世纪以来的分裂抗争，这才是我们这次出兵的目的。我们之所以出兵，并不光是为了征服，而是要为历史写下新的一页。 不过要达到这个目的并不容易，同盟他们的领土非常的大，同时他们拥有强大的兵力跟优秀的主帅。不过只要我们能控制得了费沙走廊，情势马上就会变得对我们有利。我期待大家英勇的表现。所有舰队准备前进，目标是费沙走廊。 啊，又到了交班时间喽。 看你乐成这个样子，今天有约会啊？ 想去看一下结婚礼堂。 哦，你这小子还真让人羡慕哎。什么事啊？ 发现陌生战舰，好像开进费沙港了。陌生战舰正快速接近费沙本心，数量大约10000艘，不对，还在快速增加，超过20000艘了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 是帝国军的舰队。 什么？ 发布紧急警报，宣布进入紧急状态。 是， 立刻警告对方。 是， 接近中的舰艇，请马上停止前进。接近中的舰艇，请你遵守规定， 否则的话以违法处置，请你遵守规定。 居然会有帝国军，费沙走廊是非武装空域。 帝国军一定是打算侵入费沙走廊，他们假装开往伊绪伦，其实却把大军开往费沙来了。 这么说，帝国军想用武力攻占费沙喽？ 还有其他的可能吗？ 别光说话了，事情大了。 糟糕，对方没有回答。 立刻联络自治区首长，说帝国军攻来了。 是，我真是搞不懂，事情怎么变成这个地步呢？为什么？ 我们派驻帝国的外交事务所，到底在搞什么鬼啊？ 那是什么？ 怎么回事啊？ 紧急警报，帝国军舰队攻过来了。帝国军舰队攻过来了。侵入我们境内， 怎么办呢？ 帝国军入侵了，请全体市民尽快到安全场所避难。 终于要开始了， 尽快到安全场所避难。 快走啊！ 你听见了吗，首长先生？ 听到了。 看来费沙的末日马上就要来临了。 想不到今年之内就发生了，这个金发小子动作还真快啊！看样子波代克完全让那个小子收买了。 我看波代克迟早会趁着帝国军入侵的机会取代你的地位，不过这个职位他恐怕没有办法升任。你的时代已经结束了，你才在位4年，看来会是史上最短命的自治区首长。 你那么肯定我的时代真的已经结束了吗，盖塞林？ 关于这一点，我的看法跟波代克一样，已经下戏的演员要是一直占据着舞台，会让人觉得讨厌，所以我认为你最好尽快下台。 你的看法应该是跟罗格兰公爵一样，因为波代克比我更容易控制，我是不是应该感到光荣呢？ 你想怎么给自己戴高帽子可不干我的事。我是真的搞不清楚， 我还不至于疯狂到会对死人感兴趣。 你真是很精明，一有任何机会都不会放过。我不否认你的确有点小聪明，不过也只限于一点而已。我认为你根本用不着弄脏自己的双手啊。要弄清楚，路伯特啊， 总有一天我一定会扳倒波代克，成为废沙领袖是我的目标，你却是我的阻碍。只要能把你干掉，我可以集合那些反波代克的势力，换句话说，我就是让废沙重生的救星了。 只可惜罗伯特， 你闭嘴，谁让你叫我的名字的？ 我是你的亲生父亲，父亲叫儿子的名字有什么不对啊？ 居然敢说是我的父亲。你是我父亲，所谓的父亲应该 你未免太小看我了，路伯特。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想干掉我，这也是你今天晚上到这儿来的目的。不过我早就做好准备。 你怎么知道？ 所以说你还是太嫩了。你难道真的相信多敏他会帮着你？ 啊，这个贱货！ 你的缺点实在跟我太像了。如果你再收敛一点的话，以后你的地位跟权力说不定有可能会超过我。你好像什么都懂，不过就是不懂得等待机会，这也就是你最大的致命伤了。 我从来没指望你会给我什么，我要从你手上抢过来，我要夺走你的一切。我早就想这么做了，我不会留给你任何东西，包括我自己。 署长先生，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？ 自由行星同盟的多留你一掌，政变期间也是躲在地底下一个安全的地方，这倒是一个蛮好的方法，我们学他好了。 没有办法了，准尉，我们还是下车吧。 要用走的吗？ 不，用跑的。 第一阶段的控制目标：自治区首长官邸、同盟的外交事务所、宇宙航路局、广播中心、中央通信局、轨道梯控制中心、物资流通中心、治安警察总部、地上交通控制中心，还有核能动力中心。重点放在自治区首长官邸、同盟的外交事务所跟宇宙航路局这三个地方。一定要控制这些地方的电脑，以便进一步掌握同盟境内所有航路的资料，这是前提条件，大家都懂了吗？ 是。 我在此向大家郑重提出警告，绝对禁止杀害民众、抢劫及侵犯妇女，如有违背立刻审判并且处以极刑。大家听着，千万别低估疾风之狼米达的决心，任何人只要做出有损帝国军荣誉的事，我必定给予惩罚，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牢记。 是，一定要办。 帝国的外交事务所刚刚有消息来，事务所害怕遭到对帝国军反感的暴徒袭击，因此要求希望能够加派保护部队，保护他们的安全。 我才刚到呢，要求就来了。好，我看这样吧，派一支陆战大队过去，你说他们吓成那个样子，我想大概不敢出来接人吧。 还联络不上国内吗？ 联络不上，通信已经被截断了。 事务官先生，我想提醒你一下，事务所里所有的电脑资料我看最好还是全部销毁吧。 销毁？ 如果不销毁的话，我担心这些资料会被帝国军给拿去。请您尽快做个决定，帝国军很快就会到了，已经没有时间再考虑了。 你没有资格命令我。不过你的建议也有几分道理，也许应该听你的建议销毁电脑里的所有资料。可是如果我答应这么做的话，你会负起这个责任吗？ 其实也还有别的办法，我们可以把电脑资料交给帝国军，然后向他投降。既然我们提供给他珍贵的资料，我看应该会受到比较宽大的处置吧。那好吧，责任就由我来负好了。准尉，你来帮我，我们到电脑室去。 我 们已经成功的占领自治区首长官邸，不过却找不到首长本人，不晓得会不会躲在别墅里。 资料已经全部销毁了。 啊啊！哦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，带我离开这里，我求求你。 韦欧拉上校呢？还有其他的人都到哪里去了？ 我不晓得，这里所有的人都不见了。 真是的，这个样子不是擅离职守吗？ 没别的办法了，事务官，我看你赶快去换上便装，带着所有的现金，还有护身用的枪，我们马上离开这里。 哦哦哦。少尉打算怎么做？ 说实在的，我也嫌他碍手碍脚，不过又不能扔下他不管。对了，你来帮我，我想替来福枪装上自动射击器。 好。 真是白费力气。啊，怎么这么安静？是不是有埋伏？哎，里面情况怎么样？ 报告，里面有火灾。 啊，真是失算。第二小队上前，小心中了敌人的埋伏，大家慢慢前进。 上校，官邸内一个人都没有。 什么？那么刚才是谁向我们开的炮？ 在二楼的窗口架着一个有自动射击装置的来福枪。 自动射击装置？ 是，来福枪上装着一个定时器。 定时器，好一个狡猾的家伙。好了，快点灭火。 是。 电脑情况怎么样了？ 报告，资料已经全部都被洗掉了。 现在该怎么办呢？我们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吗？如果没有的话就糟糕了。 先找个独立商人再说好了。 找到了又能怎么样呢？ 我想请他提供船只，好让我们安全地离开费沙。 嗯，不过事情真的会照你所想的那么顺利吗？ 我一定要回去，回到我应该去的地方。 米达进驻费沙之后，马上接受了乌塔瓦旅馆，在这里设立了临时司令部。他除了避免征用民间物资，对于日常生活所需完全不加钳制，同时还向市民保证让他们的生活维持不变。另一方面，他更以指挥官身份发出通知，严格禁止哄抬物价，就连擅长做生意的费沙人也完全屈服在疾风之狼严厉的作风之下。 妙拉他们是预定15点到是吗？ 是。 那么我们先到山德烈广场一趟，解决那件事再说。 指挥官，你要亲自监督处决吗？ 当然，我已经公布过禁止令了，居然还有人敢侵犯妇女，甚至于抢别人的金饰，我一定要亲自处决他们才行。 哼，对不起，指挥官，这些士兵所属的部队大家都恳请您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，请您考虑一下好吗？ 绝对不行。你不知道我一向言出必行吗？难道你没有收到我的命令？ 我知道了。 我叫做马里娜，是贝留斯卡号这艘独立商船的代理船长。通常呢，我只负责事务性工作，要开船还是得请专家才行啊。不过呢，现在我倒是可以提供船只给你们。 那真是谢天谢地了。 其实我跟少尉说起来也算是有缘呢。我们之间还有个共同的熟人呢。 你说我们？ 是啊，我们的船长科尼夫跟少尉的监护人杨指挥官，他们两个人从小一块长大，交情好得很啊。 你说的是真的？那位船长呢？ 真是很不巧，他正好到海尼塞去了，所以这一次才会让我代理他的船长职务。 是吗？ 啊，您放心吧，我还认得几个开船技术相当好的人，这件事交给我来办好了。我们费沙人最重视合约这种东西了，只不过你得付给他相当的酬劳，这笔酬劳不得少于他所付出的勇气跟技术，我想这应该算是合理的事情吧。 我跟你有同感，我一定不会失礼的。你马上去找个会开船的人吧。 这些就给你做定金吧。 啊，那就先谢谢了，说不定还得过一阵子才能够上路。不过呢，我一定会想到办法尽快送你们离开。 你看这个人靠得住吗？ 我看应该没有问题。 连你自己也说得模棱两可的，这些钱可是我的，我不想白白的浪费掉啊。 少尉，这个时候我们也只好相信他了。不过你要当心，我们有可能被他出卖，而且惹上杀身之祸，你认为呢？ 没其他办法了，为了尽快赶回杨指挥官的身边，就算要我冒险也在所不惜。 这种场面的确很残忍，不过如果不公开处决他们就毫无意义了。 哦，不过米达指挥官的确是打从心底痛恨这种事情。我问你，你知不知道米达指挥官他为什么会加入罗格兰公爵的阵营？ 我不知道。 听说当时在旧体制之下，他有一名贵族出身的部下，为了抢夺财物滥杀民众，当场就被他枪杀了。 按照军法这么做没有错， 因为指挥官是平民出身，他这么做激怒了一些大贵族，于是他们把他关起来，甚至还想谋杀他。 哦，有这种事。 幸亏当时他的好朋友罗塔尔指挥官替他向罗格兰公爵求救，当时救信妙吉尔的罗格兰公爵才只有19岁，但是呢，他已经坐上了上将宝座。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。 侵犯民众的暴行犯，处决行动开始，预备，开枪。 这个地方你治理得井井有条吗？你几乎在毫无伤亡的情况之下接收了这个地方。 哦，这只是暂时的吧？ 是不是还有其他问题呢？ 废杀这个地方的人完全没有想到会有这种事，他们现在可以说还在虚脱状态之下，不过我看早晚一定会有人起来反抗，尤其自治区首长鲁宾已经逃得无影无踪，万一他把这些反动分子组织起来，到时候我看事情恐怕会很棘手。 废杀人的反感或者说反弹，我想罗格兰公爵应该早就已经料到了才对。 你说的对，不管怎么说，如果不让我打仗的话，我可会腰酸背痛。哼， 废杀不是一向能掌握第一手情报的吗？ 哼 哼，我简直是不敢相信，居然连帝国军攻进来了都不知道啊。 嘿，不晓得奥丁外交事务所那些人到底在搞什么鬼，他们只会把天气怎么样，有什么庆典，这些没用的消息传回来，这些吃公家饭的家伙一点靠不住。 其实也难怪他们了，就别说其他国家吧，废杀从独立到现在有哪个官员是有担当的呢？哎呀，谁叫我们自己要相信那些破烂官员。 说的对 呀， 有 道理， 光拿薪水不做事。 门叔，以后到底该怎么办呢？ 哦，以后到底该怎么办？现在历史改写了，黄金树王朝还有废杀同盟这些全部都消失了，以后啊，那个金发小子就是宇宙的皇帝了，懂不懂啊？ 那个小子接收了黄金树王朝难道还嫌不够？居然这么贪心，他实在是太可恶了。 就是因为可恶所以才会成功嘛，看看匪杀这个国家的大人物，他们大概是不够可恶吧。嘿，大家听我说，我们都是自由国度的民众，和自由行星同盟那些光说表面话的人不一样，我们才是真正的自由国度的民众，我们根本不需要什么慈悲为怀的皇帝。 我不想活太久了，看见帝国军把这个城糟蹋成这样，再活下去也没意思。哎呀，100年来我们一直是这么走过来的，我还以为以后也会这么走下去，不过回想起来这种想法又有什么根据呢？已经有500年历史的黄金树王朝都会沦落到今天的地步，我看废杀离灭亡也不远了，灭亡是指日可待了。 什么灭亡？ 灭亡？灭亡？指日可待？ 灭亡？我们没有国家了， 不会 了， 怎么办？ 没错，废杀很有可能会暂时灭亡。不过，我们一定可以重新建国，我们一定可以重建自由商人的自由国度， 刚才我也跟大家说过了，我们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皇帝，我们是自由国度的民众。 说得真精彩啊，维洛克。 是你呀，玛里娜，好久不见了，你吓了我一大跳呢。哎，真是没想到，什么风把你吹来的？ 有件事想请你帮忙，我想呢，你应该是喜欢开船胜过于在这儿演讲吧。 行了，我去就是了。 真受不了你，你也不问问工作性质是什么。 反正坐在这里只会烦心而已，就算恶魔请我去我也去了。我看你应该比恶魔要好多了吧。 宇宙历798年，帝国历489年12月30号，罗格兰公爵莱因哈特也到了费沙。 万岁万岁万岁！吾皇万岁！ 他们称呼公爵为盖塞，盖塞的意思就是吾皇。 这还言之过早了吧？ 盖塞万岁！吾皇万岁！吾皇莱因哈特万岁！盖塞万岁！ 真的很遗憾，到现在还没有抓到自治区首长鲁宾跟同盟高等外交官汉斯洛。另外，同盟外交事务所电脑里的资料也悉数被毁。 本来就不可能万无一失吧，你办不到的事情，我想换了别人同样也办不到，所以你不用请罪。 是， 同盟的外交官就不用去管他了。关于电脑资料被洗掉的事，我们已经取得宇宙航路局的资料，应该不会有大碍。我比较担心的反而是鲁宾失踪的事情。 是， 希达，这件事你怎么看？鲁宾他会有什么盘算呢？ 我想暂时他已经承认自己输了，不过他大概看得出来波代克事务官根本没有治理费沙的能力，所以想等波代克失败他再掌握大权。到时候不管公爵或者是市民希望他怎么做都行。 你说的很有道理，只不过 公爵，你还担心什么？ 其实我自己也不敢肯定，不过我总觉得鲁宾也好，波代克也好，他们两个人好像还有什么秘密，到底会是什么呢？ 这里就是电脑室，密码已经解开了。 等一下，大家在这个地方等我。我要的就是这个。走吧，吉尔艾斯，我们一起去掌握宇宙。 宇宙历798年，帝国历489年，就在这么一个混乱的局面下过去了。盖塞万岁，吾皇万岁的欢呼声已经传遍了整个宇宙。对于把这个欢呼声当成吉兆的人也好，当成恶兆的人也好，时间的流动是同样的公平。宇宙历799年，帝国历490年接着来临了。 国军已经成功地占领费沙，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同盟和所谓的银河帝国正统政府。这个时候李克古总司令做了一个决定，杨接到之后又会怎么样呢？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寒流来袭，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。